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法华经》有偈本两门，现在是偈满开权显时，有方便品。要三周说法，第一周是法说周，我们现在正在是介绍这个法说周。这个方便品的中心思想就是开权显实。开三乘之权，显一乘之实。这个文呢，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寄送，包括上边的这个长行，都是说的这个，开权显实。长文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是正在介绍这个偈颂。偈颂有两科啊，这是两大科，一个是喜达，下边呢是正说，诵这个正说。正说当中一共有两科，一个是诵四佛章。第二是诵释迦章，诵四佛章中有四科，一诵诸佛，二诵过去佛，三诵未来佛，四诵现在佛。诵诸佛之中呢，又有五科，一诵实权，二诵显持，三诵劝信，四诵四呢是诵居无住。五诵不虚，现在正在这个诵诸佛当中的第五课当中第一课，就从昨天说呢，到舍利弗善听，这是诵虚的，下边呢。是正诵实权。我们昨天已经介绍到这个九部法，九部法，这个九部法。这是小乘的，没有因，没有受记，没有无问自说，没有房广，只有这个长行、孤起一诵、本是本生未曾有、因缘譬喻、其业是重诵。优婆塞说是论义，这个九部法啊，这个九部法就是权，为是实权，为小乘人说九部法，说是顿干要小法，贪著于生死，于诸无量佛不行神妙道。众苦所恼难为是说涅槃，到这为止。这一段就是实权，实权就是佛的方便，为小乘人说九部法。这个小乘人呢，在三界当中受诸苦恼为了现在叫他离苦得乐。说是为是说涅槃，那个涅槃也是权。下边呢叫显实， 我们这个领会三周说法的这个点啊，晓得哪些地方是如来之实权，哪些地方是如来的显实？显实怎么显呢？没有显实之前，唯是实权。这个权也有权理，也有权人，也有权教，也有权行。那么开权显实呢，就是就你原来的权教理行人一开，就成了原教的四一，四一嘛就是理教行人四一。下边呢，我设是方便令得入佛会，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说，说是未知故。今正是稀时，决定说大乘。我此九部法，随顺众生说，入大乘为本，以故说是经。这一段，这是显实。显实有四，一个是显理，第二呢是显仁义，第三是显教义，第四这个送显行义，就是我刚刚念的这个我设是方便，这是显这个理，这个是方便就是指上边的。为小乘人说九部修陀罗，这九部这是方便，方便为真实做本的，说是令得入佛会，佛会就是一大事因缘。若要能知之人，若要能知，乃是行矣；若要说之，则是理矣；若要说经，应是教矣；若要说权，则是理矣。他这个理上呢？理，这是讲这个叫送这个礼啊，佛会就是一大事因缘。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这《法华经》以前，三乘人不讲成佛的，佛也不给他授佛记，他也不成佛，所以未曾说，说是为这个，为什么？以前不说呢，到了现在才说呢，就是说的时候没有到，说的时候没有到，就是说的时节因缘没有到。说什么呢？就是显实的时节因缘没有到。今正是稀时，决定说大乘。今呢，就是指，经过四世以后，到了法华会上，这个近因缘时节到了，决定说大乘，说大乘就是理。我此九部法随顺众生说，是随众生说的，并不是佛，真正要说的，真正要说的呢，那是十二部教。随顺的说，九部教是为入大乘为本的， 没有这个本，怎么开大？没有小那么开大呀，是故说是经，这个呢，总的呢，这段文呢，是显理的，懂显理，决定说大乘，入大乘为本，这个都是理啊。下边有佛子行径，柔软亦立根。无量诸佛说而行神妙道，为此诸佛子说是大乘经。我即如是人，来世成佛道。以身心念佛修持境界故，此等闻得佛，大喜重遍身。佛知彼心行，故为说大乘。声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乃至于一切，皆称法无疑。这个呢，是颂显仁义。佛子不是人吗？就显这个仁义。有佛子心境。这就是正颂上面的长文当中，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菩萨就是佛子，那么没开之前是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三藏教的菩萨，开了以后呢，都称为实人。开始显示，从这个教义上来讲，佛子心境就是别教人。声闻若菩萨，声闻若菩萨呢，那么中间呢这个圆角撂掉了，也应该有的，兼得圆角。那就是两教的二乘，藏教，不是这个同教跟别教两教的二乘，还有三藏教的菩萨，一共是七方便。这个七方便呢，没有开之前，不谈成佛的事儿。开了以后呢，都成佛的，那这是佛的亲口所说，我即如是人，这个即如是人就是受记啊，受佛的记啊，这个记呢就是受记，受什么记呢？受成佛的记，来世成佛道。那么这个七乘人受了戒以后，还要发大心，还要行菩萨道，要经过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最后成佛。以身心念佛修持境界故，此等闻得佛，大喜充满身，通遍身。没有受记之前，不晓得做佛，也不晓得发大心。受了记了，哦，受佛的记了，成佛，那也可以说是得未曾有，说是大喜充遍身。夫知彼心行，佛与佛的化他之智，知其方便人众生之心情，故为说大乘。底下这就声闻菩萨闻佛说法，乃至于一切，皆称佛为义。称佛为义就是开权显实，这是开权显实。没有到法华会上，声闻菩萨，都闻不到法华经。也不蒙佛受记， 到了法华会上，蒙佛授记，德未曾有，说是大喜冲遍身。这一段呢，这是送人仪，他讲这个人，声闻呐、这个有佛子行径啊，这都是佛子啊，为此诸佛子，主要呢点的这个人。虽然这个四仪各有一个段落，这是要别来说，要通呢，那这个仁义当中他也有礼仪啊、也有教仪啊、也有行仪。下边，十方佛度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这是呢讲这个教义，因为他这一个两个句子当中主要的精神实质，就讲这个教义。不但是我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不教化众生，只有一乘法，不得二乘，也不得三乘。佛法是一法。昨天我们不是说的吗？不教化众生，不是叫这个众生成声闻、成缘觉，成就全教的菩萨。而是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都跟他一样。如果要不是这个样子呢，如果一小乘话下面不是说呢，乃至愚人则我堕颠瘫呢。既然是十方佛陀中只有一乘法，那为什么世间有二有三呢？二与三，那都是方便，啊，出乎方便说，但以假名字，这个二乘三乘都是假名字，假名字呢都是暂时的，临时用用的，引导于众生说乎智慧故，那个方便，就是真实。所以这个方便品这个两字上面开始也是方便着，方着弊也，变着是妙也，啊，是妙大于方，即是真谛，方便即是真实。所以这个方便方面说这一品，《法华经》这个方便品。主要就是讲开宣显实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开宣显实呢？这个开宣显实是佛给开的，受记是佛给受的，这个就靠得住了。要是别人给你受记，你那个记还是靠不住的。佛给你受记还不相信吗？这是送这个教仪，下边呢送这个行仪啊。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是于二则非真。十方诸佛出现于世间，所谓何事呢？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一时事，就是一大事因缘，只有这个事儿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于二则非真，终不以小乘嫉妒于众生终呢这个字呢可以作为决定来讲，绝对不以小乘嫉妒于众生。 那么，既然不以小乘就度济度众生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为时十全呢？说三乘法呢？那是不得已的，空劝诳小儿嘛，不得已的。佛自住大乘，佛之所以出世的本怀只有一乘法，这个一乘法呢，就是自己佛自己所住的、所证的，住的大乘。那么自己是住的大乘，那么他教化人呢，给予小乘教化，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兼贪，令法。会这个样子吗？不会的咧。所以佛自己证得的大乘法，用自己所证得的合盘托出，供养一切众生，如其所得法。佛所证得的大乘法什么东西？这个大乘什么东西？就是定慧力庄严，定就是神通，就是福德，慧呢就是智慧，福德以智慧来庄严法身，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自证无上道，自己证得的是无上，就是无上道嘛，就是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这称为无上道。大乘平等法，大乘诸佛菩萨大人之所称，这个大乘。那么这个法呢是平等法，人人具备，个个不无，大乘平等法。既然平等法人人都有，从道理上来说也不能够以小乘来化众生所以若以小乘化乃至一人，不要说化了那么多人了，咱们化一个人，自我堕兼贪，此事为不可。佛都成了佛了，还会堕兼贪吗？那此事为不可。这是上边送这个，这叫做开权，这叫个显实。显实怎么显？就是显这个四依教，这个理教人行这个前后没一定，教理人行都可以的就开这个四依开这个四依这个四依呢就是原四依上来的开的这个权呢，就是三教之权的四依，藏教、通教、别教都有四依，因为每一教都有它的教理，有所备之机，这个人，这个人呢有所起之行，他都有到了法会会上呢，一切权都成为实，你想想看，不要说是修行人了。什么藏教、通教、别教呢？那一切众生都成佛嘛？当和长小低头都能成佛。你看看像我这开呀，这个显实怎么显法的呢？并不是单指那个声闻缘觉菩萨，下边的开就广泛了，一直到这个方便品的最末了，这么开的。不然的话，我们听了半天《法华经》，说一天到晚开卷显示，怎么开的？ 或者一部法我已经听过了，不好了，我还不能成佛了，将来那还麻烦呢。底下是送劝信，这个劝信之文呢，长文中也有的。这个送，这个寄送，就是送上边的长文的意思，有出有入，有前有后，大意不差。因为它是重送嘛，大意不差。送劝信有两，一是举国劝信，劝信；第二呢是举引劝信。现在是第一呢是举国劝信。举国，国就是佛国。若人信归佛，如来不欺诳，亦无谈记忆，断诸法中乐，故复与十方而度无所谓。我以相言身，光明照世间，无量众所尊，未说实相印。这几个，这两个句子，就是叫我们什么叫个举国劝信呢？举，就是想告诉大家，佛是可以信赖的，完全可以信赖，是决定可以信赖。首先这个信念要肯定下来。如果佛说的话你不肯定下来，你就不信任这个佛说的话，这开山显示你就。还是真的还是假的，若人信归佛，信就是信仰，归呢就是皈依，先要有信，然后才能够归，没有信怎么会归呢？归就是归顺，信归。这个佛就是果，佛有什么可以信归的？佛有什么可以信归的？我们为什么要信佛呢？要不信别人呢？那皈依三宝的皈依啊。归者是回来了，依者就是依靠，就等于呢，这是就作为归宿一样，100%的可以信赖，绝对可以信赖，我们作为一个世间人，什么都可以信赖什么都是靠得住的。靠得住的你就可以信赖，靠不住的就不能信赖了。只有佛是可以信赖的，这可以说是呢，皈依佛是最后的归宿，皈依佛也是进入佛门的第一步，如果世间法能信赖吗？你看这个世间法呀，都是假的，竟是骗人的，能信赖吗？说假话的，做假广告的，卖假货的，都是假的，能够信赖吗？不能信赖。佛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宽不于者，绝对可以信赖，真实不虚。如来不欺诳，也没有贪记忆， 说是乃至于依然以小乘教化，那他就堕监坛，没这个监坛，也没有嫉妒啊，一律平等，都是他的儿子，是吧？一律平等，而且佛是断住法中恶，五住究竟二死永亡，这叫做断住法中恶。一切恶法在佛的心中完全断绝无疑，干干净净。那这种人可以信赖吧？可以信赖。这故复与十方而度无所谓，无所谓，无私则无畏。佛是无私的，等是一切众生，则无所谓。佛以象眼身光明照世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这个庄严，这个庄严就是福德智慧一个庄严啊。这个文呢，反正这个解释不解释都没什么，你看就懂了。无量众所尊，如来有十号啊，世尊啊，有这个十号为世出世间之所尊敬啊，如尊的为说实相印，说实相印就是显实啊。什么叫显实啊？啊，实相印。这个实相已经讲的不要再讲了，讲的太多了啊。什么叫做实相印呢？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那个所谓如实相如实性如实体乃至于本末究竟等，这叫做实相而不是说这个实相无相啊，什么都没有叫个实相啊。这个实相是包罗万象的，打这个实相印，印十法界一切众生恰到好处，恰到好处。佛是究竟诸法实相，这个究竟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原版究竟的。那么这个降伏以还，你比如说降伏以还菩萨那个呢是分证诸法实相。那么我们这个大地的凡夫众生呢，那我们就是理具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不是佛度得的我们都有啊，不然的话没有这个诸法实相怎么开那我们将来怎么称佛为说实相印，这是举果以劝信，开权显实佛大慈大悲，殷勤这个叮嘱要劝信劝大家深信，有一份信心就是在你这个信心高头能就开一份诸法实相，你有十份信心就能开十份诸法实相下边呢是举因劝信，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又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你看看，怪不得佛要度众生都要度得跟他一样成佛呢，这是因为有原因的，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中发心就发的这个愿就发的这么个愿了。发的什么愿呢？我要把大地众生都度得跟我一样，这本誓愿 啊，如我等无厌，跟我一等，哎，平等啊，没有两样。他放在这个愿，是的。十方诸佛在没成佛以前，在因地当中做菩萨的时候，行菩萨道，都发愿的，啊，没有哪一个佛不发愿的，啊，就讲到这个发愿，有通愿，有别愿。通愿呢，就那个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晓，福道无上誓愿成。这是通愿。我们也在这发呢，啊，我们一天到晚不是一天念吗？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啊，每天讲过经以后回向，回向就是发愿的，啊。讲经功德殊胜痕呐，普愿沉溺诸众生啊，啊，那不都是发愿吗？那做什么啦？佛本来发的这个誓愿，不但是发的愿，还有誓。我发这个愿，不做到，怎么样？要以誓来要戒，故称为誓。这个愿呢，就是欲令一切众生如我等无异。如我系所愿，今者已满足啊。都说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发的这个愿，今者就是今法华会上已经满足了。佛不是令一切众生都如等都如哪等无异吗？所以在法华上开权显实，大地众生都成佛啊，说过去发的这个愿，这个愿就满足了。嗨，这个东西啊，我就想办法把它固定下来，这个不行，弄弄就掉上来。说是这个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啊，过去有这个诚实之誓愿，那么今到了法华会上啊，酬这个誓愿，所以说呢，誓愿可信，菩提愿满，化他同入，克果之因啊，因则不虚，是弥可信也。有人问呢，他说本是即普，这个本浮在因地当中，本誓愿本来立的誓愿吗？这个誓愿是普令一切众生皆成佛，都成佛跟佛一样，如我等无异，是不是都成佛了呢？他说今众生尚多，愿如何满呢？就是法华会上呢，这一座的机缘成熟了，所以得多了，这叫做圆满啊。法华以后法华以后，那要很还有很多的众生呢。怎么解释呢？他说佛是三世一物，无有一世啊，啊，这个愿既然有这么一个愿，啊，要度一切众生，都要跟佛一样，在法华一会度了那么多的当机中，那还有法华一会以外的人还多呢，我们现在也是也在其内啊，未来的未来还在呢，那怎么办呢？佛。还是按照他的本愿，本愿不失，所以佛永远度众生啊，这个佛呀永远度众生。你不要说是佛成了佛了你就好退休了嘛，好享受享受了啊，还烦什么呢？不行啊， 我们要知道佛之所以度众生是有根据的啊。说我在这个也常跟大家讲，跟大家讲了，在禅堂里也讲过了啊。有人认为佛成了佛了，补助究竟二次永王到什么地方去呢？佛他也有啊，也有一个依报的国度，我们都有依报国，四法界的众生都有依报国度，我们的依报国度是凡圣同居度，声闻缘觉嘛就是方便有余度啊，那个大乘菩萨呢十报庄严度，成了佛他进入常寂光净度啊。但有人说了，他说是佛要成了佛进入常寂光净度，那就与众生都没得缘了啊，他再不会度众生，所以这个佛呢他必须要留壑任生啊，留点烦恼啊。你要度众生要深入众生界，你要深入众生界，众生界都是有因有果的，要想到世间的做众生，跟众生啊诸类同行，众生怎么来的？是有烦恼因就感这个烦恼果。他说你要度众生，你要也到这世界上来，你不在这个因怎么到世界上来呢？啊，所以那个全教菩萨的全教成佛呢是有这么个说法，留壑任生，他说烦恼不断光，留这么一点，将来呢就是为了就是等于说是道驾慈航一样众生界，断光了你就到这常寂光了，不能到我们这人世间来了，不能到众生界里向来了，不能到众生界怎么度众生呢？就这么个道理。我就不晓得说这句话的人是不是看过《法华经》，这话我就说得清楚的，这清楚的啊。佛三世一物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呢，什么时候都有，十世古今啊，未来一物。没有了的时候，你看看三世一物无有已时，我从来不说话呢，不得根据的话我不说的，说是地藏菩萨为什么不来呢？不得根据我不说，我说那是说，那是不负责任的，说是请假了，忙了，对不对啊？他这个有这个有经书做证据的，佛度众生三世无疑。我们上来讲这个五重玄义，有这个无际化化禅啊，佛度众生并不是像我们这么辛苦法的啊，佛于一法，佛于一些法得自在啊，千江有水千江月，你看那个月亮忙不忙？不忙。随缘复感弥不周，而恒除体菩提座。挪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就这些个句子，你们理解。度一切众生，他在定中的，他在定中度的。所以要现在的机缘成熟，这叫做如果系所愿今者已满足啊，这个系所愿今者已满足，就是现在，所谓的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三千之年之前说法华经，这个一会当机众得度啊，诸佛如细说愿，今者已满足。还有那么多的众生度呢，没有度的呢，那就三世一物， 无忧一时，没有穷尽的时候，而不是像人家所说的佛不能够断尽烦恼啊，进入常寂光就与佛与众生不得缘了。这个话是，亦不真实啊，也不合法，也不合法。如果说讲到成佛，还有烦恼，留的这点烦恼作为入世的本，那个佛怎么惩罚的呢？啊，佛要把烦恼都断光了以后才能成佛呢，有一点烦恼都不行。这个呢，就是也是这个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最基本的常识啊。下边。别名五章，这是举这个五柱，有四章。第一呢是总名五柱大，第二是别名五章，第三名为五柱故说小，第四。名为大的，为大施小，小至无住，大愿得行。第五呢是诵不虚，一共这个五科，这是第一，说这个五住障大，既然五住障大，就先要除这个五住。先叫他了生死，离生死苦，然之后呢，再给他说大乘，送这个五柱，五柱是常文中也有的，就劫柱、烦恼柱、众生柱、见柱、命柱、如是舍利弗，劫柱难是众生垢众，见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诸佛以方便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这是施小的原因。为什么要施小？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呢，这叫做施食。这佛的本意，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呢，因为众生在五住当中，五住的障重，这个障呢能够障大，你跟他说大，他有障，这个大呢不能进入小，所以给他说小，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这个未曾修善本，什么叫个善本？一切善法的根本，这个善本，这个善本。这个呢，你看这个地方有蛮长的一段，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兼住于无有。持耐故生恼，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受胎之危险，世事常增长，不得少福人，众苦所逼迫，入邪见愁林，若有若无等，依执此诸见，具足62。身住虚妄法，坚受不可舍，我慢自矜高，忏取心不实，与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亦不闻正法，如是人难度。此处讲这个五住障大，这个五住啊。 就说这个五度胀大，就我们现在也在五处乐视，都反正中间都是五处乐视，而且现在的时间可以说是五柱已经很盛很盛了啊，这个五柱要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我们中国这个人的善根呢看着这个五柱呢还上不了的这是九智善根的，九智德本的，说这个阴经的阴呢非常强盛。我们这个在我们的中国的佛教，中国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我们说说我们这个汉族这个地区呢，都是大乘根基，修小乘根基还很少，甚至于说是没有。都是你看我们这个佛教几个宗派他的目的都是成佛的说参禅的人那可了不得不但是要成佛那还想超佛越祖呢嘛那就是净土法门念佛的那个是那就是念佛就成佛嘛他没说我想成个声闻呐、成个圆角都是大乘根基那你叫密宗更个不得了密宗那个金刚法王更个不得了那还比佛还大呢是吧比佛还大你说我们这个这八大宗教你哪一派宗教是小乘宗教都是大乘都是大乘根基都大乘根基在这段呢仗这个五柱让大这个寄送跟什么叫做实相啊一说说实相好像有一个东西是个实相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当人这一念心呢不拿介绍去呢就是你当人这一念心你这一念心不是实相是什么东西呢这经期大师讲的夫一念无相谓之空无法不备谓之假不依不异谓之中再凡为三因再生为三德就是你自己当真这一念心这个心就是实际真实相真真实实的什么相呢既不是空的也不是有的又是空的又是有的就这个实相一切善法你这个善法培植善法这个善法摆在什么地方你说我种善根修一些善法你这个善法比如我做生意赚钞票这个钞票摆在什么地方呢摆在银行里下还是摆在口袋里下他我们今天陪着一切善根的善法摆在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呢善本呢这不是未曾修善本吗根本吗修来修去就修你的这个心是吧大乘法门无论哪一法门修都是修的这个心修是什么心呢修你这个清净心修这个清净心随便哪一法都一样都是修这个清净心真如实相就是众善之本不能够以这个真如实相这个本种一切善根所以他不能够感大法不能够感应大法这个五蕴五蕴是涅本呐、兼住于五蕴五蕴不是涅本吗五蕴是诸乐之本从此有耐则众恼净生持耐故生恼恼就是烦恼苦恼 一株又应愿，最多三得道。有这个因，有这个乐因，再有乐缘，那你就造乐业，造乐业就最多三得道，这没错，轮回最多三得道就在六趣当中打转转，这个六趣当中苦不堪言呐，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备受诸苦毒，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哪里不苦嘛？可能你们在座的诸位是不苦的，我这感觉就苦得不得了。首先不讲别的了，生老病死，我这个老就苦了，苦得不得了啊！今天牙齿也疼了，睡觉也睡不着了，吃饭也不舒服了，我只有，到了讲堂坐在这个地方，心呢，再稍微定点下来，这下定点下来，一天到晚呢，我现在净做的繁复事情，烦恼的不得了，是吧？所以这个无助它是障大的，现在呢，这个地方呢讲这个，这个众生助，就这一段啊，备受诸苦毒，下边讲受胎之危险，世世常增长。不得少妇人，众苦所逼迫，入邪见愁林，若有，接下来呢，就是到这个，众苦所逼迫，这个众苦所逼迫这一段是命中，命中，受胎之危险，我们这个人虽然是，有的年纪大的，有的年纪小的，他都从这儿来的，都从受胎来的，受胎那个是现在长嘛，慢慢长，长了几十年了，长了100多斤重啊，在母胎当中没有那么100多斤重啊，哪有那么100多斤重呢？一杆杆大，入母胎有一个胎象，7天一转，七天一变，我没。手上没这个材料有这部书，说得很清楚，七天一变，在母胎中经过那时候10月怀胎嘛，从最初七日，乃至于38个七日，总计算下来呢，将近有10个月，10个月就是300天，待这个时间，这个胎熟了，出生了，受胎之危险，最初就是很小的，慢慢长大的，人家才出母胎的时候也不过几斤重哎，现在称称不知几斤重了，加倍增长了，世世常增长，这个世世呢，就是说呢，在母胎中呢，七天一变，这个世世，不得少妇人，众苦所逼迫。这个讲这个，这叫做命助下边入邪见愁林，若有若无等，一至此诸见具足62。这个呢，在无助当中讲这个见助，这个见助，这个见呐。就是身边借见邪这个五力使，为这个见，什么叫做见呢？众生的这个知见，他有这个心，他就用这个心，这个心呢，人人用心不一样，有的人相信佛，他有的不相信佛，还他还谤佛，这出于什么呢？出于他这个知见，这个知见。这个邪见愁林，愁林呐，就像那个你看那个草木丛林一样啊，杂草丛生，交错复杂，众生的知见也是一样，什么样知见都有，但是无论再多， 它的基础呢都不出过两个，就是一个若有，一个呢是若无，一个是有见，一个是无见。那无见就是一个是有，一个是空，一个空，一个是无有，无。所以上面我们说的那个外道的经书呢，它那个头上呢就是有两个字啊，阿耨，阿耨两个字，一个有，一个无。那我们这个佛教的经书头上呢啊，如是我闻，如是阿耨，啊，它都不能离开这两个字作为根本。从这两个字生出来以后啊，有62件。你们去自己查那个教程法术去啊。这个62件从什么地方产生，它的基础都不能够离开我们众生的舍心，就是这个五问啊，舍受想行识。一问当中有4件，四物就有20件，20件要3识就有60件，60件加根本个有无两件就是62件，啊啊，你们去查去啊。62件都是虚妄法，啊，哎，你这个虚妄法，它虽然是虚妄的，众生的执着心蛮大的，还坚受不可舍。这个众生这个执着心呢了不得的，从来不自己认为说我自己不对，我自己不好，我自己怎么样，从来不认为的，执着，乃至于我慢金高，骄傲自大啊，鲁慢，这个上头你们说的有欺慢呐，欺慢，金高。矜的就是矜持，自己呢，自己我自己了不得，这个心里像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感受感情，啊，矜高，忏取忏着忏本身，这个取是一个形象，忏取呢就是你这个心态不直，心态不直。这奴颜背弃这种的样子，以下意之心形成这个下意之行，成家承受人家的这个旨意，这个忏举心不实，人家妄家给的，与千万亿劫这个入邪见抽领到具足62件这一段呢，是明的这5柱的见柱，见柱，若有是常见，若无呢就是断见，无论这个邪见再多，不能出合2种，常见、断见都是邪见。都是邪见，神助虚妄法，坚助不可舍，我慢自矜高，忏举行不实，这个呢是名的烦恼助，烦恼助嘛，这是即这个根本中的贪慢，这个5顿时贪嗔痴慢疑啊，这个5顿时啊，上边呢如邪见抽呢是5力时，身边皆见邪，于千万亿界不闻佛名字，亦不闻正法，如是人难度。这个底下呢是说的劫住啊，千万亿界都不能够闻到，不能够见佛，不能够闻法，就说明了这个劫住长时间，这个时间不是劫吗？劫就是讲时间呢，长时间不闻佛法，这就叫劫住。因为那上边呢，说是烦恼住，众生住，见住，命住， 这个四柱呢集中在这一个时间，这叫做节柱啊，我们节柱。这个五柱那是五柱，五柱这是一个障碍，一个障碍，因为它障碍，所以不信一乘大法，所以不信一乘大法，不信他就不能称感应啊，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闻佛名字，不能够闻法，不见佛不闻法，这个怎么等人怎么度法的？难度，难度啊，难度就是因为有五柱做障碍，所以难度。是故舍利弗，我为设方便说诸尽苦道，是至以涅槃。这个第三，为五柱故说小。说是小这个众生为五柱所苦恼，既不能够闻大乘，不能够直接跟他说实相法，怎么办？还是舍弃了不问他了？不，还给他创造条件，怎么办呢？设方便。是故舍利弗，我为设方便说诸五尽苦。他既然有诸五柱做障碍，现在先把这个五柱跟他了他，像先这个了这个五柱的生死，把这个五柱的苦给他了他，说这个方便，是至以涅槃。涅槃是不生死地方，叫涅槃。这个呢，就是为大施小的原因，为大施小的为什么事情？有人就是开始就是说嘛，这个佛既然是说法会，就没开始就老老实说就罢了，怎么说那么多啰里吧嗦的？这原因不就告诉你了吗？下边名为大施小至无助啊，这个大写是无助，大愿得行。我虽说涅槃，是亦非真灭。涅槃指梵文灭度。虽然说涅槃，这小乘涅槃，但是呢，这个涅槃呢，也并不是真正的灭度。你这个灭度只能够说是，在三界来说讲灭度，除了三界以外，你还有变异生死，不是真灭，不是真灭。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夫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这是名为大施小，小至无助，大愿得行。诸法从本来，这个本是什么地方呢？从本来，本来不是哪个造的，不是哪个制造的，本有的，本来就有的，这个本来这既有的，这个有些人不大，就出发心的人不大能理解，什么都是本来有的，本来有的，什么叫个本来有的？什么都是本来有的？诸法从本来，一切法，一切法是现象啊，这个现象从哪儿来的？法再多也不能出乎司法界，这个司法界的法从哪儿来？司法界也不能够出乎一报国土众生假名，五阴施法，都不能出乎这个范围， 啊，这个法从哪儿来的？从本来的。那从本来这个法，我们现在这个众生相寂灭不寂灭呢？啊，众生这个法都是生灭的，而不是寂灭的。生灭的，这是体上的虚妄。本来呢是寂灭相，寂灭。这个寂灭相是什么相？是寂五入烦恼，灭二种生死。你把这五入烦恼灭光的，两种生死了尽了，哎，你这个相就现前了，寂灭相。而且这个相呢是本有的。漏斗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嘛，那就是寂灭相啊，本来无一物。无一物那个地方呢，就是本，就是本来的，这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哎，要是用中文下的语言讲呢，那个本来呢，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你要是再用这个再用来解释呢，那就是一念未生以前，那是本来的。生到一念以后，那就是本来以后的事儿。夫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啊！这是第五送这个不虚啊，真是不虚。这个来世得作佛，这个从这个大愿得心。以前我有方便力开示三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乘道。这个底下呢是先劝后说，受后识，巧为无助诗词方便，成言不虚，勿生疑惑。底下呢送不虚啊，真是不虚。我有方便的佛啊，有这个方便力，方便开示三正法。开示三正法是方便，一切诸事诸世尊皆说一乘道呢，那就是显实，开方便也是真的，为什么说是真的？是为了真实故，这是为众生为入大乘做本的，一切诸世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一乘道啊，那佛佛道同吗？并不是我释迦牟尼佛，我本愿如此，十方诸佛的本愿皆如是，这个叫做佛佛道同。十方诸佛本愿都是要度尽一切众生的，而是度尽一众，不是用这个三乘法度众生，都愿意一切众生都跟成佛一样，如我本无意，这么个意思。这个呢，我们要学佛呢，这个学佛呢，怎么学法的呢？佛啊，没有成佛之前发愿就发这个愿。我们要想成佛，也要发这个愿呢。你不要怕呀，怕也不行啊，要发这个愿，要发这个愿，发大乘心呢不容易啊。这是古人讲啊，女子难落花，世事因众多，说成就多少，发大心。有人说这成佛容易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看看大厨房那人，一天到晚拿屠刀的，天天放下，有几个成佛的？理论上是这个样子，事实上，要去做。下边呢送这个三世佛，这个第二送过去佛有两，一呢送廖宋开显， 一道总科。二呢，广送开弦，这是第一，廖宋开弦。是过去无数界无量灭度佛，百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如是诸世尊，种种缘譬喻，无数方便力言说诸法相，是诸世尊当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这一段文字上啊更加明显，你看看，过去无数佛，这个无数劫无量灭度佛啊，这过去的过去，过去的又过去，无量无数劫那都是佛啊，而且这个佛呢都是灭度佛，入了灭度的啊，这一个是入了灭度的啊啊，不是灭度吗？嗯，入灭度啊，入了灭度怎么办呢？入了灭度还度众生哎，那么他的愿没了吗？啊，百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如是诸世尊种种缘譬喻啊，上面是成佛，这是实啊，下边的种种缘譬喻无数方面呢，哎、啊。这是讲这个开显，佛佛道统，佛佛都开显，但一个法不能治一切众生，而治一切病，就是我们众生的病嘛，众生有我们身体有毛病，一个药就能治好了吗？不行的，啊，言说诸法相，演说诸法相就是二乘三乘无量诸法相，是诸世尊当接受一乘法，这个演说诸法相，这就是诸法实相啊，以无数方便力演说诸法相，是诸世尊当接受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这就是说呢，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啊，化无量众生入于佛道，啊，这是诵过去，不二。底下呢，广诵开显分外，啊，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甚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助显第一。底下这个地方是。总名方便助显，这个方便跟这个真实是不能够分离的，没有方便哪里有的真实啊，这个真实就在方便体上开，什么是开呀、啊，并不是把这个小的不要了，我另外给你一个真实的，我方便不要的，另外给你没有的，开嘛啊，方便助显，大圣主，大圣主福是圣中之圣，诸位大圣主，知一切世间，知者是照见。啊，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啊，包括九法界众生，身心之所欲，众生想什么东西呢？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一方便，啊，一，那个三乘不是一吗？三乘嘛，声闻缘觉菩萨就是意啊，啊，意它就有意，就是不一样嘛，就这个意啊。天人群生类， 这是指竹唱以明忍仪，亦方便，是举竹教竹行，以显教仪。你们是这个在《法华经》之前，说方等，说无海，说般若，那就是亦方便。没有这个方便，怎么能引到真实的法华会上来呢？这个一方面呢是助显第一，是助呢就是协助帮助，没有这个帮助，这个仪式就难显了。天人群上，是举竹唱以明人仪，一方便，是举竹教竹醒，以显教仪醒仪。啊，助显第一义，第一义，你看看，这只有《法华经》啊，讲这个义方便。到了下文，一直到这个方便品品了，那都是义方便。这个方便的，不能再方便的。义方便，就是说，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还不方便吗？何以欢喜心，各辈送佛的，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若人以散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下，渐渐无数佛。贺有人礼拜，贺福旦合掌，乃至举一手，贺福小低头，以此供养下，渐渐无量福，自成无上道。这个方便，所谓《法华经》这个开权显实呢，就开到这种程度。并不是单单就开这个三乘之权，那是它还有根基的，有来因的，一直到。单合掌，小低头，哪怕举着手，阿弥陀佛，这就不得了了，就成佛了，最后都要成佛的，小低头，这个开身显示啊，开的这个样子，这个都是方便，这是非常殊异的，这个异方便，刚才我们的，更以一方便助显第一。下边还有点文，下边还有点文呢，咱们明天再讲，好吧？这个先不动了。